不是没有用的学问呐、啊，没有用的学问会被时间淘汰掉啊！所以现在这个佛教的时候，逐渐逐渐被社会淘汰掉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看到这个学佛的都是消极，都是社会寄生虫，没有这个真存在的价值。而我们今天所表现的确实是如此。谁造成的呢？佛法本身不是如此，是我们后代啊，释迦牟尼佛不争气的徒弟干出来的呀。自己毁灭了自己啊。你要把佛法的道理到处宣扬，让社会上人都知道，人家晓得佛法真正的道理。我觉得他还没觉得，人相具足了，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通通具足了，第一凡夫，不是佛菩萨。禅宗里面说，恰恰用心时啊，恰恰无心用啊，同时的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用的什么？用真心。那不是用的妄心吗？一见色一闻声，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？啊，说一个简单的话，学一个一尘不染。学道为性转，这个就是在行音上下功夫。不为性转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，过去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这个不取讲心不取，不是说事上不取，事上要不取，那就有体无用，那就像阿罗汉一样啊，都在这个偏真涅槃上去啊。大乘法不是如此，大乘法里面世间跟出世间是一不是二，是一真法界啊。你们看看这个四十华严五十三参，那个就是一真法界的相。啊，无取无舍啊，无舍是什么呢？样样事都做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样样都是这个叫不舍啊。不取是什么？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天做到完的事情，心里未曾动一个念头。所以不取不舍啊，这是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意思啊。啊，叫我们真正的用功夫。那么行音之相确实是很难见。主要就是我们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完全被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啊。那么再看底下一段啊，它既不是水性啊，既不是空性呢，也不是水性。若立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无流。 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离开空间，离开水，会有也没有啊？啊，离水就没有留的相啊。换句话说，行音如果要离开真如业识之外，没自体。是故当知，行音虚妄，本非因也，非也自然性。这一句是佛在此地下的结论。穷究虚妄的根源，本来是妙真如性啊，所以才给大家讲正妄不二啊。找到了根源是一不是二啊，根源是什么？就是事实的真相。事实真相也看到了，哦，原来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迷失了事实的真相啊。诸位要晓得的，迷失事实真相是苦不堪言。事实真相明白之后了，清净自在啊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了解真相啊。了解真相的人住一真法界，不但没有六道轮回啊，你身为研究菩萨有没有啊？不但菩萨也没有，你佛也没有。一真的、啊、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历代祖师苦口婆心的以种种方便，可以说都是唤醒我们的迷梦啊。都叫我们回头啊，几个人听召唤，几个人肯回头呢？佛祖的召唤从来没有休息过，回头的听召唤的那都成佛做主了，回头不听召唤，那还是在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可不能怪这个佛菩萨，哎呀，某人他成就了，那人家听召唤，那人家肯回头吗？我们还流浪生死，我们不听召唤，怪谁呀？冤天尤人呢，又是大错，迷上再加迷。第一段大意是说明，前面讲空比喻作真如，水 比喻作大事。那么行因不因真如而生，也不因大事而有，但是他也不离开真如与大事啊。像这样业执贪穷，俗话说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、啊、不及空水本非因缘呐、啊，不离空水那也非自然。既然非因缘自然，那么当然是虚妄的。只要我们一看到它事实真相，哦，它是一个虚妄，当下就明白它是本自无生，不生不灭，这就叫做妙真如性。那么从这一个行因，也就能够通达实相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呢？啊，实际上这个事实真相确实是呈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是迷而不觉啊。其真相啊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啊，不得其真相，就是迷了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这才给他方便建立一个假名，叫行因啊，叫摩那。那么这一段就讲到此地，下面呢，这是讲幕后这一段，啊，十因，二类也是，莫难，譬如有闻，取品邪品，色气两孔，满中晴空，千里远行，用想脱过。那么这个是讲的阿赖耶识啊，这是说到一切法的根本啊，用哲学名词来讲呢，讲到一切法的本体啊，本体如何变成现象，那是莫那的事情，行因的事情。现在单从本体上说，这个是讲的第八识啊，识因啊。那么此地啊，这个比喻说得很好，说识因，首先要想着佛在本经里面给我们讲，性觉真空，周遍法界，这是本觉，这个是本性啊。那么拿今天的话，这个哲学名词是本体， 宇宙万物的本体。是周边法界的。它本来是觉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说觉与迷，什么叫觉，什么叫迷？我们从最粗浅的方法来辨别啊，你会辨别了，你就会修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功夫才用得上力。觉是不起念，是无分别。眼睛见这个色相，清清楚楚，这个是觉。眼见一切色法，在色法里头起心动念了，这就是迷。这个是扇子，迷了。这是花，迷了。老子也说过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啊。常道常名是觉。非常道，非常明是迷啊，所以佛设法49年，他否定了，他不承认啊。他们又说过一句话：谁要受佛设法了，要断佛啊。他是不是真的没受过法呢？真的，真没受过法。所以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啊，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糟糕啊，我们说也是迷，不说也是迷。人家说是觉，不说也是觉啊。问题是什么？他是住在一真的，他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说与不说是二不是一啊，这叫迷啊。六祖在禅经里说得好啊，佛法是不二法啊，佛法是觉悟之法，觉悟是一不是二，二则不觉了。决心真辩法界的无所不足，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这个心呢没有界限，这个心量是周边法界，还起一个心动一念，我们这个心就不能周边法界了啊。这个就好像水一样，水不起波浪的时候平静的啊，那个池塘多大那水就多大。如果我们投一个石子好起了个波浪了，它就有界限了啊，它那个波浪起了多大，它界限就多大啊。所以我们才有分别，才有执着啊，就有了界限啊。有了界限就苦啊，有了界限就造业呀。界限不是本来有的， 本来没有啊，人为的啊。啊，人与人没有界限呐、啊。那么你自己要造界限，造界限就有冲突，有界限就有烦恼，啊，有烦恼一定造业，造了业必定有果报，或业苦，这就算了。啊，轮回本来没有。轮回是自己造的呀，自己制造，自己在受，在那里受报，自作自受啊。那么这就是把什么呢？把这一个真性在此地所比喻作虚空，无尽的虚空。要一米为十，就起了界限了，啊，起了分别，生了执着了，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那个瓶子里面就空了，啊，瓶且瓶，啊，瓶且原来是这个鸟的名字，啊，是。两个头的鸟啊，啊，所以底下讲色起两孔啊，啊，两孔比的什么呢？恶法而知，啊，两种执着，一个是人我执，一个是法我执，所以把它比喻作贫且贫。那么这个瓶子里面是空的，里面当然有虚空啊。好，我们先拿到这个虚空，瓶子里面虚空，把这个瓶子从这个地方夹地送到一地，叫千里远行用香踏过，我们送到别的国家去作为礼物啊，送出去了。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把贫且贫比喻作生死虚妄的这个色相，也就是地达时所执着的清相分啊。我们现在所看的种种色相都是阿赖耶的清相分呐、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是阿赖耶的相分呐、啊！啊，我们的六根是阿赖耶的圣意根，啊，你们这个就是贫且贫的比喻的这个啊，两个孔刚才说了，就是恶法而知。有了这两种执了，就将二空真如之理障蔽了。啊，不晓得人我本空，法我本空啊。瓶子里面的空心啊。那么诸位要记住，我们把这个瓶子里面是空的啊，这个东西能做实验，很容易做实验啊。他说是两个孔啊，一个孔也一样的啊，就像我们这个茶杯也一样的，这个茶杯里头没有水，空的，我们把盖子盖好，这个里头虚空在里面，它是密封起来，虚空在里头啊， 这徐坤没有跑出去啊？这个空性与十方的空性呢，无二无别。那么这个是比喻啊，在生死虚妄色相当中，并没有真实的我、真实的法，说明真我也法了，是空的，是假的。由于我们自己啊，所谓的最初一念，这一念就是迷，这一念呢，就把分觉变成了不觉了。这不觉怎么样呢？根境就相对了，妄生能所，这个烦恼是一转一出，误会也是越来越深了，在境界里头就生起了正爱，顺自己的心就喜欢，不顺自己的心就讨厌，粗重的烦恼就生起来了。要想通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业识啊，牵着你走了啊，也叫做烦恼缠缚，就好比拿到这个瓶子啊。运行，这个运行是比如什么呢？六道轮回，由人道流到天道，由天道再转到地狱道，啊，岁月流转呐、啊。学生受生，纵然是学佛了，破了人格执了，像过罗汉啊，全教菩萨人格执没有了，但是法执未忘啊。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出生在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十报土，也是那轮回流转呐、啊，啊，十报土的菩萨会不会堕在同居土呢？会。刚才给诸位说过了，初地菩萨初得平等性质，是十报土，但是呢，并不稳定。啊，那就是啊，分别的法执断了，俱生的法执没断尽，没断尽，那就还会上上下下，啊，要到八地了，啊，它才稳定。八地什么呢？俱生的法执也断了，这个时候呢。不推了啊，就是不会从十道退到三界土啊，同居土不会推啊，才真正稳定下来了啊。所以我们有法执有我执的是六道里面轮回，没有我执但有法执的也轮回啊，啊，十道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再来轮回，苦啊！要变异生死啊！啊，你这个现象就这么来的。 啊，这个就是不晓得人我放我是空的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说一文字起观照真实相啊。啊，文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言教，我们要记住言教里面所含的道理与方法，我们要顺从啊。佛跟我们讲一义啊，我们要记住啊。更重要的呢，依照这个理论与方法来修行，这就叫观照。啊，那么最初的观照，诸位要晓得，还是得用第六识。第六识给诸位说，它是最魁，又是攻守。啊，他要是迷了、作乱，那个六道轮回呀、啊，他的罪是第一，主犯呐、啊。他要能够回头了，将来是成佛成菩萨，功劳也是第一啊，这是罪魁功首啊。啊，我们还是要用第六识啊，要用它了来起观照的功夫。在哪里用呢？六根接触又成境界的时候用，这个就是道场，真正的道场啊！那用的是心地功夫啊，啊，就是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了，一切人不执着，一切法不执着。真诚相对的时候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憎爱，你就不会轮回了啊！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！那么这是诸位要记住啊！不管你一天念多少佛，你拜多少佛啊，你念多少经，念多少咒，只要你在境界里头还有人我的分别执着，还有憎爱这个习气现行，自己要记住，凡夫就是凡夫啊。你所修的那一套，那叫福报，有漏的福报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抽三界啊。来生呢就享福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莫那识啊，莫那识染分，你所修所学的通通是染分，是这个染污的，不是清净的啊。你说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，西方是净土不是秽土啊。那么怎样才能够往生到西方呢？这是说老实话，是今天我们第一个选择的路线啊，也是一般讲起来最容易成就最容易修的这个范围，那就是在境界里修自己清净心。我在一切境界里，我少分别，少执着，少打妄想啊，一切法里面顺境不贪爱，逆境没有憎恚之心， 在这个里面修身的清净平等，这个时候我们念这个佛号就相应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清净，清净心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心净则土净，于西方清净国度才相应，这样才能完成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要障碍自己的是自己，那么诸位再看这个赤宗精良里面说叫人到临命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紧要关头了，如果平素没有这个功夫啊，到临命中时你的家庭眷属也看到你，哎呀快断气了，这个也哭哭啼啼啊，那个也在大声嚎啕的叫起来了，你这个心一乱到了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点讨厌的心去不了，心误会了啊，有一点留恋，哎呀这个人我舍不得离开啊，要完了也去不了啊。所以学佛的人怎样呢？把你的家亲眷属隔离啊，这个人你命中是，这俗话世俗来讲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大不大不孝啊，而你命中时儿女不能在这个在人面前，这个讲出世法不讲世间法，在面前障碍，在面前出世不哭啊，当你那个悲痛要忍住，一心的念佛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就如法了啊，万万哭不得啊，不能悲痛，这个是对的。你实在不明理忍不过的话，是只有叫些同参道友来送终，家亲眷属隔离，你要哭远远的就哭，不要让他听见，这样才行啊，不干扰他啊。那么这是一般讲常人，如果自己这个定功很深，在您面前怎么嚎啕怎么大哭他也如如不动，那就可以了，那这个很好了所以给诸位说，真正训练呢，就是训练自己有功夫啊。比如说这个女佛啊，我们在用功，这个环境不好，吵吵闹闹，这正是好用功地方。你要一昧头清净啊，凡是有人这个扰乱的，你都能够避开，找清净环境去修。好，修的是很清净，到临命终时，一有一点环境越乱的时候啊。恶孽大啊，你能不能保证在临命中的时候没有人干扰呢？尤其是现在临命中非常之可怕，为什么？人马上送到医院去，那人快要断气的时候急救，你们去看看那个医院急救，那简直是糟蹋人啊啊，又是揉啊又是捶啊，翻来覆去的，你这个时候一生仇恨心呢，三途去了，念了一辈子佛跑到三途就受果报，你说多危险啊！所以我们功夫要在平素练啊，在这个上种种不如意的环境当中练一个不动心啊，将来的临命中送到医院，不知临命中是跟人家翻来覆去的时候，心里也是若无其事啊，也不动一点嗔恨心，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大问题啊啊！所以我绝不主张啊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修啊啊！我那个时候最初刚刚出家没多久，也是想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住山，被李老师骂了一顿，以后想想李老师教训对也有道理啊啊！清净的环境住惯，临命终这一关过不了啊，所以才想到李老师大慈大悲啊，越是不如意的环境越好修行 啊，在这个里面修复动心，啊，为的什么呢？就是为的临终这一招，这一关我们能够顺利通过，啊，那我们就决定完了，啊，所以在这个种种不如意的境界，都要看破，都要放下，啊，在这个里面求心地清净，啊，绝不动一念嗔恚心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呢就不会再过了，啊，决定是稳稳当当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至于怎么度众生的时候，那时候道家慈航再来也不迟啊，啊，何必急在这一时呢？